好奇怪嘅信息 啊， 好似我以前讲嗰啲唔够奇怪一样。好奇怪嘅信息叫做咩啊？叫做圣幕嘅内外，系利未记第24章。嗱，我哋先稍微温习少少。23章我哋讲过系讲咩啊？系讲节期，犹太人有好多节期。我哋亦都讲过，神好有趣嘅，系将全年系分开咗两个系安息嘅循环，系嘛？一个系由一月到七月，一个系由七月到一月，而重要嘅节日都喺一月同埋七月，好有趣嘅喎。一月有三个节日，系嘛？又系逾越节，代表耶稣基督就系我哋嘅逾越节嘅羔羊，为我哋嘅罪赦免。无酵节代表耶稣基督系冇罪嘅。跟住我哋见到有初熟果子节，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以致点解叫做初熟果子啊？初熟嘅果子就系我哋知道我哋将来都会好似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系初熟果子，系第一批。跟住我哋以后都会同耶稣基督一样，系有永生嘅盼望。我哋亦都讲过五旬节系初熟果子节后五十日，亦都系代表而家教会嘅时期。而家我哋见到系教会有好多好多人信主，就好似呢个收割嘅时候，呢啲系收割嘅时候到啦。我哋系要系将呢个神嘅话语系传俾全世界。去到七月，我哋见到又有三个节期，呢三个节期系未到嘅。一月嗰三个节期系已经系过去咗，二千年前系出现咗，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嘅罪系钉十字架。但系将会有一日，突然间会一声号角，耶稣基督会再次嘅来临。呢、这个就系吹号角节。跟住我哋会见到就系 Yom Kippur， 就系赎罪节。呢、这个系代表以后以色列人将会系接受耶稣基督做佢哋嘅救主，佢哋嘅罪亦都会系得到救赎。而去到最后，我就系话我嘅见解同大概99%或者100%嘅解经家都唔同嘅，就我觉得呢一个铸棚节就系神嘅帐幕在人间，就系启示录入边所讲，就系将来我哋将永远系与神同在。今日24章是在23章的后面，在25章的前面，是一章很奇怪的经文，有很多解经家都莫名其妙。这一章的经文只是讲三件事。第一件是讲是金灯台，会幕里面有一个金灯台。第二件事在会幕里面有陈设饼。第三件事好像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当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有人是涉足神的名，就是这三样东西。为什么那么奇怪会将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为什么那么奇怪又会放在23章的后面，25章的前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为什么会这么奇妙。很多解经家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很多解经家直接跳了24章都不解的。亦有好多人话呢一章嘅经文唔应该喺23同埋25章嘅中间，但系其实喺度23同25章嘅中间系好合情合理嘅喎。因为点解啊？我哋啱啱先讲过，讲完咗初熟果子节系嘛？初熟果子节就系啲人民将初熟果子带到神嘅面前。等阵24章我哋会见到金灯台系用咩点噶？系用橄榄油。橄榄油是橄榄是出产来的，好像是将是这些初熟的果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亦都会见到陈设饼，陈设饼是用细面来到做的，亦都是一些的修成，好像人类就是将这些修成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觉得绝对24章跟着23章是非常非常之是合情合理。再讲一次，有三件事24章。第一个是金灯台，第二是陈设饼， 第三就是有人涉足神的名字。我们先看看第一件事，金灯台。记得如果大家，我跟大家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曾经讲过出埃及记25章，是讲到会幕入面的陈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金灯台和陈设饼都是会幕入面。当你入到会幕的时候，左手边就是金灯台，右手边就是陈设饼。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是今天的经文讲金灯台，是由第24章1至4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清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发跪的万子外，阿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要在耶和华面前收拾精金灯台上的灯。四节经文很简单，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三次提到这个灯，这个金灯台的灯是要不断这样来到是料理的。在这里第二节讲什么？要常常点着，你要常常永远点着的。为什么要永远常常点着啊？会幕是没有窗口的，你就算日头你在个会幕入面你都看不到东西，全部的灯光都是由这个金灯台发出，所以要是日日夜夜是点住。第三节讲什么？要永远去经理这盏灯。第四节讲要常常去收拾这盏灯，要成日去照顾它的，有很多事要做的。如果这盏灯是常常是点着的话，即是你要有不断的油，橄榄油是加在这盏灯里面。当油一烧完的时候是怎样？盏灯不熄了。所以大祭司要不停地看着盏灯，要时时知道几时要加油了，盏灯令到它是不会熄灭的。这些油在哪里来的？刚才说是橄榄，是清橄榄油。什么叫清橄榄油啊？我们现在就叫做什么 Virgin Olive Oil， 是吧？这些就是清橄榄油。怎样做的清橄榄油？将橄榄是第一次来到压榨的油出来，第一次榨出来的这些就是清橄榄油，是最纯洁的，所以叫做 Virgin Olive Oil。 跟着有第二次压的，你再去压它的时候出来的那些就比较 有些杂物在里面，不再是清橄榄油。通常那些犹太人那些工人呢，他自己是压油的工人会带回家的，第二批来到是用，还可以再压多一次的。第三次压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杂质在里面，所以连工人都不带回家的，通常就是卖给商业来到用。所以清橄榄油是很名贵的，第一次压出来 很纯正。一般人不会就去用清橄榄油来点灯的，你屋企有眼灯，你试下找清橄榄油来点，哇，我想你很快破产了。家是不能够这样做的，但是圣殿入面，在会幕入面就不同了，神是圣洁的，绝对是需要我们用最好。咦，这些清橄榄油刚才有没有记得读经文在哪里来的话？经文怎么说啊？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清橄榄油拿来给大祭司。哪里来的这些橄榄油？在以色列人民那里来的。是哪个将它倒成油啊？压到成油啊？是以色列人啊，人民啊，不是大祭司啊。你不会见到大祭司在这个会幕里面突然间侍奉下神，哇，够时间了，我要走出去，等我压下炸下那些是那些橄榄炸啲油出嚟，然后攞返入去圣所，唔係㗎喎，係人民做㗎喎。如果人民唔压嗰啲橄榄，唔整成係清橄榄油，唔将呢啲橄榄油係摆入去圣，带入去圣殿，呢盏灯会唔会永远係点着？ 唔會嘅，唔會永遠點着。大祭司嘅職責就係要修剪燈芯，就係要係時時將啲油擺入個燈入邊。其余嘅事，啲油边度嚟，系人民嘅工作。嗱，第二样嘢系乜嘢？第二样嘢系陈设饼，亦都喺圣所入边，亦都喺会幕入边。经文系记载喺度第24:5-9。嗱，我哋又一齐嚟读一读呢几节嘅经文。你要取细面敲成12饼，每饼用面依法1/10。要把饼摆列两行，耶和华面前精金的桌子上，又要把净乳香放在每行饼上，作为纪念，就是要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这为以色列人作永远的约。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嗱，我哋见到呢啲系陈设饼系用咩做啊？系细面啊，细面系好矜贵，系好名贵，就好似清橄榄油一样。嗱，所以我哋见到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同系灯同呢个金灯坛一样。是要用一些很名贵的东西来到是、用在这些灯坛和这个是陈设饼的身上。两样东西都在回望，还有一样东西相似的是什么？这些细面都是由人民那里执来的，就是好像那些是清橄榄油一样，是由人民那里执来的，但是是由祭司去换这些陈设饼。每一个安息日，这个祭司就要将那些陈设饼来到换旧的，拿来做什么？给亚伦的子孙，就是那些祭司爱来吃，新的就摆在这个陈设台的上高。犹太人有一句说话，说那些祭司呢换饼那件事呢是两只手都用埋的，一只手去拿旧的饼，一只手已经拿定新的饼了。所以呢，这个陈设台上，这个精金的陈设台上永远都有陈设饼。你不是说他拿走了旧的陈设饼空空如也，然后过几分钟将新的摆上去，这手拿走，那手就摆上去，永远是有陈设饼在这个台上高。嗱，我们看到陈设饼和金灯台都是有三样很相似的地方，就是第一是圣所入边嘅事，系喺度会幕入边。第二，唔单止系祭司，大祭司系嚟到料理陈设饼、料理金灯台，人民系要合作嘅，人民系要做工嘅，系要压碎啲橄榄变油，系要带呢啲油去到圣所，系要将啲物系磨成细面，然后将佢带到圣所，然后敲呢啲陈设饼。第三样相似的事是什么？是永远要常常这样呈现在神的面前。陈设饼是常常呈现在神的面前，金灯台是时常点亮在神的面前。这三样东西是这两样金灯台和陈设饼都是相同。第三样东西好奇怪啦，是讲另外一啲事啦。第一样、第二样都喺度会幕入边，都系一啲系物件嚟嘅。而家要讲一个人啦。嗱，经文系比较长，我就将佢咧就系 cut 短咗，咁啊摆啲 dot dot dot 喺度，啊咁啊减少好多字，可以咧就变咗系一张嘅 chart 咧就可以 show 晒全部嘅经文。但系请听我读一读。是24:10-14，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闹，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 亵渎了神，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嗱，呢一个就系呢一个涉族人嘅背景。爸爸系一个埃及人，妈妈系一个以色列人。佢系喺到以色列人嘅当中喺度闲游啊，跟住同人打起啲交上嚟，讲咗涉族嘅话。于是摩西唔知点做。嗱，其实若果系一个以色列人犯咗涉族嘅话，好简单，死刑嚟嘅。是十戒中的第三戒嘛，是吧？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很简单的。但是在这个情形，摩西不知道怎么做。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爸爸是一个埃及人来的，他妈妈是一个以色列人来的。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时候，妈妈嫁了一个当地人，嫁了一个埃及人，后来走了就带着个仔一起走出来咯。但是这个仔的爸爸不是以色列人来的嘛。所以摩西要求问过神才可以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于是摩西就将他经文说收在监里。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了，以色列有没有监有没有监牢的？没有监牢，没有警察的。这么奇怪的一个民族，没有警察没有监牢的。这里比较好的翻译是将他扣押住，将他扣押住，然后走去问神，见不见到阿摩西有几谦卑？啊，我不知道，我就去求问神。现在有很多属灵的领袖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顶硬上，用自己的智慧来到是处事，来到是判断。但是摩西不是，摩西说等我先求神的旨意。那于是神的旨意出来了，是说什么？说无论是本地的人，无论是寄居的人，一切犯亵渎的罪都是要致死。利未记24章16节和22节是前后出现了两次。个程序是怎样处死的？是将他是推到去营外，然后听见他讲亵渎话的那班人将手按在他的头上，将这个罪是归给他的头上，然后就将他用石头是扔死。这个就是第三件事。所以讲了三件事讲完了噃。如果你留意的话，第一和第二件比较相似，会幕入面的陈设是圣洁的，是不断要料理的，是由人民来到供应的。但是在到营外边，在到营里边发生，在到你会幕外边营入边发生的事是什么？是一个爸爸是埃及人，妈妈是以色列人，不是纯正以色列人，他是做什么？他是闲游紧，跟着他做什么？他是打斗，他是亵渎神，跟着是判死刑。很有趣，这节的经文，这章的经文未完的，跟住15至23节，阿摩西好用心写咗个首尾结构出嚟，好俾心机去写噶佢，唔系话偶然会出嚟嘅呢啲首尾结构。如果你见到首尾结构个开始同埋收尾都系讲咩啊？本地人寄居嘅人，无论系本地寄居，犯咗涉毒罪就必定要自死，自死。嗱，呢个系开始。讲完咗呢样之后，摩西系再讲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系谋杀，发生咗谋杀应该点啊？第二个例子就系、是、如果我杀咗只动物咧，我唔系杀人，杀咗只动物又点啊？第三样嘢系讲到我咁、哦、我伤咗人咧，伤咗人又点判啊？跟住全部经文嘅中间最重要嘅就喺度呢个首尾结构嘅当中。嗱，我哋先睇睇究竟杀人系要点样啊？圣经话杀人系要填命啊， 殺人者死啊！嗱，有好多而家反對係死刑嘅人會點講啊？唉，死刑冇用嘅，你阻嚇唔到人噶，人哋都唔驚嘅。嗱，你試下我睇下嗰啲咁嘅數字啊，有死刑嘅國家同埋冇死刑嘅國家一樣咁多謀殺嘅咋？咁你咪揾啲咁嘅死刑出嚟嚇人，你啊得個吉冇用嘅。聖經係咪話死刑係愛嚟恐嚇人嘅，整到人哋驚嘅，所以唔去殺人？聖經有冇咁講啊？冇咁講嘅喎。死刑嘅原因係咩啊？因為每個人最初都是由神的形象造成的，所以你殺人的時候你就是破壞，你是想毀滅神的形象，這個才是最大的罪，這個才是為什麼有死刑的原因，不是說愛來嚇人令到人家不要去謀殺的。這班人是搞錯了。第二樣東西，殺了一隻動物，咦，使唔使填命啊？咁動物唔係神嘅形象做嘅喎，你殺咗只動物唔需要填命嘅喎，你只需要係賠償翻呢只牲畜呢一隻動物係俾人哋，呢、這個就係判決。第三樣嘢咧，如果你係傷咗人咁又點啊？因為經文話你點樣傷人嘅，咁你咪又點樣係被人傷翻咯？好明顯，而經文全部的中間其實就是講這件事，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是這個律法。這一節的經文被很多人現在見到呢，就會說哎呀，什麼那麼mean，哎呀，什麼你們的神那麼苛刻，什麼你們的神那麼嚴厲那麼殘忍的，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一個斤斤計較的神啊！你信那個為什麼會這樣啊？其實樣樣東西我就要想去壞那邊，你可以想去壞那邊，但如果你要想好那邊，你也可以想好那邊。其實神這些律法都是好那邊的，記不記得跟大家說過，有殘疾的利未人不可以做祭司的，恩典嚟噶，唔系神走去歧视嗰啲残缺嘅人啦。你睇下佢哋有粮出噶，至圣嘅嘢神食嘅佢哋都食得噶，唔需要做工噶嘛，因为佢有残疾，所以绝对系恩待嚟嘅。咁你话呢个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都仲讲得出系恩待嘅？原因系点解啊？以前頭先先至同大家講過，以色列人冇警察嘅，冇監倉嘅，好多時點啊？有呢啲咁嘅刑罰係由人民嚟到執行噶嘛？就好似頭先講，按手喺呢個人上就用石頭抌佢噶啦 ，right？ 但係你要講清楚喎，點樣懲罰？你講得唔清唔楚嗰陣時，人哋偷嘢你就點啊？打到人哋內傷。聖經不是這樣說的，如果是錢財上的損失你就賠錢咯，你不可以打到人內傷的。如果有傷人你不說清楚要怎樣處理的話，那些人真的打死你的。這個其實是神的仁慈，神的恩典來的，以傷還傷，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是告訴你這個人的判斷不可以，這個人的刑罰不可以是重過他所犯的罪，這個絕對是一個恩典，以致不會是濫用私刑。所以這些是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神是公平，是公正。但是很可惜，有很多人，尤其是猶太人，就是拿著這條律法就當是什麼？當是報復的，神都說應該要這樣做了，我還不報復，是吧？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当了这条是报复的律法，所以这条律法也都是叫做报复的律法，是被人叫做，但是很不幸。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其实耶稣基督是有讲过这件事，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听说 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耶稣基督就是针对这件事，当时的人就是报复的心理。但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在公，应该怎样处理？在私是怎样？耶稣基督说，在私每个人要爱人若己。有人打你的左边，你就另右边给他打。有人要拿你的内衣，你就连外衣都给他。这个是私人的立场，是爱人若己，我们是应该要这样做。这里为什么讲完三件事之后，突然间整个首尾对偶出来，给我们看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为什么这么奇怪？你想想清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首尾的结构的开始就是说，神有了判断了，所有是本地人、外邦人亵渎神的都是要是致死。有很多人一定会说，哎呀，乜咁 mean 噶？哎呀，咁样唔公平啊！咁样样系呢个神系唔公正啊！所以摩西先做呢个出嚟俾我哋见到，神系永远公正，神系唔会将惩罚系大过呢个人所犯嘅罪。所以亵渎神绝对系应该要处死，因为系大罪嚟。但我哋又谂谂啦，讲咗咁耐三件事。金灯台、陈设饼、亵渎神，有乜嘢连带关系啫？点解突然间摆埋一齐？系咪就系好似呢班解经家话系杂律啊？好似我哋话系杂碎吓，摆埋一齐咁就算？唔系噶，有原因噶。嗱，我哋先睇喺金灯台同埋陈设饼系代表啲乜嘢嘢？嗱，金灯台，你哋知唔知道？原来神最初系要以色列人是做万国的光。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八节，以赛亚书六十章一至到三节都有讲，神是要以色列人做万国的光，万国的光。神就是要以色列人做世界的灯台，金灯台。所以这个金灯台原本是代表以色列人。陈设饼呢，咁头先话有几多嚿陈设饼的话，十二嚿可，十二代表咩啊？十二支派啊，呢、这个就系代表，所以陈设饼代表系以色列，金灯台最初都系代表以色列，时时要喺到神面前点亮住灯，时时要将陈设饼献喺神嘅面前。但系犹太人接唔接受耶稣基督啊？唔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十一章讲得好清楚，就是好似橄榄树的枝子一样，神是暂时将他们切咗落嚟，摆埋一边，而家是接上咗是乜嘢枝子啊？外邦人的枝子，就是我哋呢班外邦人，我哋得以能够信，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咗系耶稣基督，以致暂时是被神拿开咗。我哋知道佢哋系会被接翻上去原本嘅橄榄树嘅。罗马书十一章讲得好清楚，就系当末世七年嘅大灾难来到之后，佢哋系会改变，佢哋系会接受神。到嗰阵时，佢哋会被接翻上去。但系暂时嚟讲，边个系金灯台，边个系陈设饼啊？系教会啊，教会啊，暂时。你知唔知道？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启示录，讲到有七嘅金灯台，记唔记得啊？记唔记得喺度启示录一章十至到十二节，话约翰系转过身来，看见有七个金灯台，耶稣在灯台嘅中间。耶稣系睇住所有个教会嘅运行。头先讲大祭司系会剪灯芯，系会料理嗰啲系金灯坛。我哋嘅大祭司系边个啊？我哋嘅大祭司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喺我哋所有嘅金灯坛、所有嘅教会当中运行，睇住我哋嘅，佢系修理我哋呢啲金灯坛嘅人嘅。 但我哋其实喺度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讲得好清楚，约翰话俾我哋听，金灯台就系教会，讲得好清楚。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另外记唔记得耶稣基督话我哋呢啲基督徒应该做咩啊？世上嘅咩啊？世上嘅盐，世上嘅咩啊？世上嘅光。教会就系呢个世间嘅金灯台。咁陈设饼呢？陈设饼记唔记得耶稣基督系记唔记得我哋做呢个系圣餐嗰阵时候，话耶稣基督拿起饼来话咩啊？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喺度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话俾我哋听，教会就系耶稣基督嘅身体。嗱，我哋读代数系点啊 ？A 等于 B，A 又等于 C， 咁就 B 等于 C 噶啦。所以呢一个陈设饼亦都代表系耶稣基督嘅身体，就系好似金灯台一样。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刚才说在这个金灯台和在这个陈设饼要做工的，除了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人民要不要做工的？要。会众，所有会众都应该是参与事工。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所有的会众都要参加事工的，要将橄榄压碎变成油，要将油带到圣所，要将这些物是磨成是细面，将物细面是搬到去教会里面做成陈设饼，是大祭司做其他的事换陈设饼，修理这个是金灯台，很多事做的，你要摆油下去的金灯台，那个灯芯如果是不够长，它要掹翻长啲。如果不是很容易熄的，灯芯太长嗰阵时候又会长高烧到窿晒，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咁嗰阵时个火唔够通明噶咯，所以又要将嗰啲烧窿咗嗰啲系剪咗。耶稣基督而家就喺教会做呢啲嘢嘅，不断咁样喺度修理金灯台，不断咁样喺度料理嗰啲系陈设饼。但是绝对会众是要参与教会入面的事工，绝对的，没有意外，没有 exception， 不是说坐在那里看着牧师，不是说坐在那里看着长执来到是做事工，是亲身落手落脚去做的，就是好像他们是走去压橄榄攞油，就是他们磨那些是物变成是 细面一样。但刚才讲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常常是点着这个灯，是要常常是将这个陈设饼是供在摆在神的面前。这个常常是很重要的。同样教会是要常常成为世间的灯，世上的灯。这个是不断的工作来的。我哋点能够成为世上嘅灯啊？要有好见证，我哋要将神嘅话语系传开去。嗱，呢一个先至系俾人哋见得到嘅灯光。若果唔系，我哋嘅灯喺边啊？喺台底，人哋睇唔见。我哋需要攞出嚟，系高照住世人。我哋需要系常常将呢个灯系俾人见到。陈设饼咧，你知唔知道陈设饼？原文这个字的意思 showbread， 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是神的面。不单止这个饼是时时是呈现在神的面前，神的面也都是应该时时呈现在世上，等世人看得到神的面。这个就是透过我们的见证，刚才说透过我们将神的话语传开，我哋要不断嚟到做呢啲工作噶，金灯台要不断咁样样系燃烧住，呢、这个陈设饼要不断咁样样系世间俾人见得到。但我哋讲翻，而家我哋知道金灯台陈设饼系咩意思啦？系教会，系会众嘅工作， 我哋要系成为世间嘅光，我哋要将神嘅面系俾世人见到。咁嗰个涉足者咧，个涉足者代表乜嘢？点解又会摆埋金灯台同埋陈设饼咁有趣？嗱，我哋见到头先讲金灯台、陈设饼喺边度话？喺会幕入边嘅工作。呢个人喺边啊？呢个人唔喺会幕入边，佢唔喺度侍奉紧神。他是在個營裏面，但我們看到金燈台和陳設餅是聖潔的，是神的事工來的。這個人在營當中跟人打鬥，還做什麼？說出涉俗的話語。有一個很強的對比的，聖潔和涉俗，在會幕裏面聖潔的事工，在營裏面打鬥亵渎神。嗱，呢个就系对比。有冇见到个经文仲话佢做紧咩啊？闲游紧。当喺度会幕入边，嗰班人不停咁样喺度侍奉紧神，啊，将橄榄压成油，将油摆落去个灯，将嗰啲物系变成系细面，将细面系变成面包，啊，变成陈设饼。呢一个人喺度做紧咩啊？喺处闲游紧。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究竟是本地人还是寄居？经文没有说。但是有一件事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摩西寻求神的旨意。寻求完了神的旨意之后，有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涉足神都 都是自死。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寄居的人。咁呢个涉足人，呢、这个涉足神嘅人又代表啲乜嘢啫？好有趣噶噃！嗱，圣经入边咧有好多嘢系永远都有咁嘅解释嘅，大部分都有咁嘅解释啊！你唔好讲永远啦。嗱，好似敲咁样，我讲过系代表罪系嘛？以前同大家讲过，讲创世纪嘅时候，埃及系代表咩啊？世俗啊，代表世俗，就系罗德。去过埃及见过这些荣华富贵之后，永远都是想着这些荣华富贵。埃及就是代表是世俗，以色列当然是代表神的子民，所以这个人是两边的产品来的。一边爸爸是埃及人，代表他有世俗的那一面，妈妈是以色列人，代表他是有追求神的那一面。又好有趣嘅噃，佢妈妈嘅名字，如果你留意，叫做咩啊？叫做示罗密。示罗密嘅意思系乜嘢意思啊？示罗密嘅意思好有趣嘅喎，解释平安啦，解释系快乐啦，解释系回报啦。而家有好多人翻嚟教会系想做咩啊？想去得到平安，想希望神系祝福佢哋平安。想神是给他们快乐，想神是回报他们，因为我星期日回到来敬拜，现在神应该回报我了。很有趣的，他一方面是追求世俗的东西，就是他埃及那边，一方面是跟着他妈妈，是妈妈示罗密，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平安、快乐、回报，但是卒之是搞出了事。这些不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不是回来，是寻求平安，寻求快乐，寻求神的回报。真正的敬拜是侍奉，就是好像在会幕里面所发生的事，就是好像那盏金灯台那些油是要由人民那里来的，不是说奉献。有时我们会说啊，我也有奉献的，你在这里落手落脚的，如果不落手落脚，那些橄榄不会变成油的，那些物不会变成细面的，他们自己亲力亲为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侍奉。不是好像这个涉俗者这样追求世俗，但是也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快乐，得到神的回报。人家在侍奉神的时候，他就走去闲游， 於是是搞出了事。我們看到會眾除了我們要落手落腳去侍奉神，在這一個涉毒者那裡都要另外有事做，記不記得要聽見這個人涉毒是要按手在他頭上，然後是要執行。不是說叫我們基督徒每人就立刻走出去執一大包石頭，預備有人做錯事就扔石仔，不是的。這個可能有另外一個解釋的，我們每一個人見到弟兄姊妹或者做得不對，就好像見到這個涉毒者在閒遊，或者我們應該走去跟他說，咦，你不要閒遊，你應該去侍奉神，是我們的責任來的，我們有權去是說給弟兄姊妹聽，若果他們是做得不對那件事。記得我都跟大家說過，我的女兒在教會被人挑戰，記不記得？說她不侍奉啊，說她很傷心啊，回來啊，差點哭這樣對著我。後來想一想，又是對，卒之都是有去侍奉。所以我們見到別人做得不對的時候，絕對是應該是說出來，這個亦都是一個會眾應該要做。今天結束的時候跟大家看一看這三件事，兩件是正面的，一件是負面。兩件正面的代表什麼？金燈台、陳設餅，代表我們教會，代表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是要落手落腳去侍奉神。還有什麼？還有這個侍奉是不斷地來到是將神的榮耀好像是燈台的亮光一樣讓人見得到，是將神的面不斷地讓世人是能夠看得到。這個只有能夠做得到的唯一的辦法，就是我們有好的見證，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將神的話語是傳開去。另外負面的是有些什麼東西？負面的就是那個涉毒者啦。涉毒，我以前都跟大家講過，妄稱神的名，可能是不是說真的將神的名掛在嘴邊。妄稱神的名是有很多種辦法的，神的名，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有神的名的。你走出街，人家叫你做基督徒的，基督是神來的，我們每個人都有神的名的，但我們有沒有好的見證？我們有沒有是空有其名，應該侍奉神，沒有去侍奉神？不要講壞的見證了，講侍奉，有沒有是空有其名？是不是涉毒緊神呢？人家叫我們做基督徒，我們有沒有走去侍奉過基督呢？有沒有走去侍奉過神呢？這樣值得我們考慮。究竟我們是不是閒遊的人呢？我們是不是寄居者？還是我們是本地人？我們是侍奉神，就是好像金燈台和陳設餅的當中，我們有做到我們的事。另外有一樣是比較是恐怖一點，啟示錄二章五節，記不記得以前跟大家講過啟示錄，說耶穌基督見到有一間叫做以弗所教會。這間教會怎麼樣？最初對神是非常非常之的熱愛，慢慢慢慢怎麼樣？個愛心是冷卻了。耶穌基督給他們的評語是什麼？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拿去。啟示錄二章五節，將個金燈台從原處拿去。金燈台代表什麼？代表教會，連教會都會不見了。若果我們不個個人每一個弟兄姊妹同心合力落手落腳來到侍奉神，教會會不見，好值得我們是借鏡。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心來到侍奉神，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好像金燈台，好像陳設餅的事工上所做的一切，而不是好像那一個是涉毒者一樣閒遊住。讓我們一起低頭禱告。主，我們感謝你，我們敬拜你，感謝你是給我們你的話語。主啊，我們見到金燈台，我們見到是陳設餅，我們知道教會是你是創立，是用你的寶血是換回來。 让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侍奉你的心，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落手落脚，是在你的事工上能够作好的见证，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世间的光，能够将你的面是不断地样呈现在这个世人的面前，以致我们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愿你继续保守我们的时间，愿你保守我们的敬拜，愿我们是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朗诵，这个是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皆尊你的名为圣，愿父国降临，愿父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保守我们不被诱惑，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